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29秒，有没有想我呢？我好久没有出现了。 有没有想我呢？我也好久没有出现了。 但大家今天最应该想的哈，是大驾光临来到我们节目的音乐爱好者，我们北京电台特别漂亮的一个美女主播。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一丹。 欢迎 一丹。 一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认识我是通过 FM 87.6哈，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或者是通过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哈。今天来做音乐节目真的是头一次啊， 想采访一下此刻的心情，我们来官方一点哈。 其实 一丹老师，请问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说呢，我觉得有点像我在参加超女的感觉。 超女？ 很紧张。 参加过吗？偷偷问，参加过吗？ 没有，真的没有。 哎，我以前真的有梦想过要去参加超女，因为当时在超女比赛的时候正好在上中学嘛，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天哪，他们好好玩啊。我主要羡慕的是他们可以一群女孩子一起住在别墅里，然后有共同的这种活动，而且可以唱自己想唱的歌曲，并且被他们的姐妹情所深深的感动到。 其实我那个时候看超女应该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也觉得特别炫哈。那时候搞好多这个追星的，追李宇春是吧，追周笔畅， 是哇，当时他们的那个我记得粉丝的名字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春春的叫玉米， 对， 然后亮颖的叫凉粉儿， 何洁叫盒饭， 对，还有比比叫比亲， 没错， 是的。但今天呢，用不着去超女选秀，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是的，欢迎大家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板块，就可以点击进去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的，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朋友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了。不得不说美女主播的影响力就是大，现在好多朋友都来了，而且并且向我们问好，以及刚刚有一位朋友，我看看哈，是刘颖 Amy 专属星星，他问了我们所有人好，然后他说感觉一丹好漂亮，像范冰冰 啊。对， 我是要把头发这样吗？ 哇，有 这样比较像是吗？ 脸型确实挺像的。 没有，我是胖脸版的范冰冰。感谢大家捧场啊，一会儿要是唱的跑调了，希望大家多多刷礼物给我点赞啊，支持一下我。 是的，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火星还有我们的唱吧的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我们也是在花椒直播，活力982正在热门当中的，也希望大家赶快到碗里来， 是的， 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一丹来到节目当中也是先介绍了一下自己哈，平常在做的都是一些读书节目啊，文艺类的节目， 是 今天来到音乐节目当中也比较了解我们节目的套路了。那一开始就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让一丹用音乐征服大家。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电台的美女主播一丹，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丹。 欢迎像范冰冰的咱们的一丹。 大家好，大家好。 现在已经有两波朋友吵起来了，你知道，就芳姐真心朋友她说不像不像，我觉得不像，我觉得要更美一些。 哇， 所以大 家 可以捎上礼物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支持之情。 嗯，对。 那想先问一下一丹，平常听歌都是哪个歌路的？ 我真的是老一套啊，有点太土了，就是民歌系列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偏通俗和民歌相结合的这种套路。 不土啊，我觉得很 fashion 呢、啊。 就是可能我觉得很多听我们节目的90后啊，可能会觉得，哎，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歌声呢？而且我是80后嘛，好多人说，哎，感觉你特别像60后或70后，像我爸爸妈妈。所以每次 KTV 呢，我都是最后一个唱歌，因为我如果要是提前唱呢，大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套路我们唱不下去了， 气氛被带荡了是吗？ 带跑偏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基本都属于最后一个唱歌， 压轴登场。 也不是，就是属于这个大家可能想歇歇的时候呢， 就换换口味儿，是吧？ 对对对对， 哎，就会感觉到说，氛围也是很不一样哈。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小城故事》。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非常熟悉了，或者说，应该是陪了很多的孩子们哈，小时候的成长吧。 会唱，因为这是妈妈们最爱的歌曲，但是我们觉得说自己好像唱起来难度还蛮大的，因为它对你的声音要求得非常。怎么讲，我觉得一丹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主持人嘛天生声线好，当然这也只局限于某些主持人，比如说像我就不敢去挑战。 好吧。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请一丹带来这一首小城故事。如果你喜欢他的话，请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刷上你的小礼物或者一波666好吗？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包括谈地谈，说地说，小城故事真不错。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哇，好听哎！我有个建议，就一丹可以把这个话筒拿下来，然后站起来唱好吗？配合这种背景的闪灯。 好好好，哇，你们这儿好炫啊！ 是特别有那种感觉和氛围。 没错，我 来 KTV 啊！ 我跟杨帅继续回到迷底模式。 我们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我的反送。 小城故事多， 我们应该是到副歌部分了。 对，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小城来做客，非常感谢一丹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做客。 主要是第一次唱啊，所以这个感觉反送可能跟伴奏还需要再合一下。 哎，这个但是已经非常的惊艳了哈。我们来先看一下，现在正在我们的唱吧直播平台上，好多的朋友都刷来了一波666，来杨帅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们的清新 boy， 我们的欧阳青衣，还有芳姐真心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小礼物，然后星宇817285给我们的这个一丹点了好多个赞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芳姐真心朋友呢也跟我们说，感觉小城来客哈。哎，那想问一下一丹，你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音乐吗？ 对，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呢，是爸爸 喜欢唱民歌， 嗯， 然后呢他就经常给我放啊，就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在家里，那个时候像80年代的这个孩子们应该都知道啊，那时候流行在家里 KTV， 对，我们家里都是有卡拉 OK 的， 哎， 然后放俩大音箱， 这么炫酷。 对对对， 后来用不上了，那音箱都用来堆花盆儿。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记得就是父母就经常会请朋友到家里来做客，然后就唱这些歌，然后那时候觉得哇好在啊可以在家里天天唱歌， 嗯， 然后就喜欢上民歌，然后呢就觉得哎呀真好听。其实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呢就是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军旅歌唱家， 哦，民歌歌手，进到部队里面然后去文工团，然后 那个时候我的偶像是宋祖英。 哇，所以我觉得刚刚唱歌的时候那种就是动作还有唱歌的感觉， 范儿 就特别，那种范儿特别像宋祖英老师。 其实就是因为喜欢民歌，因为好多人觉得我长得也比较大气嘛， 是 那个感觉的， 嗯， 然后呢所以后来我在电台做节目之后去文艺台，然后就做了好多歌唱家的节目，就圆了我小时候的很多梦想。 是的，那提到一丹和他的节目以及更多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 魔 音 秀 来了解一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AM927 同步双屏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同时我们也在唱吧还有花椒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魔力982魔力工厂，我们平台太多了经常就记到脑晕， 982魔力工厂 是，但是有大家可以通过多渠道都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电台的美女主播 一 丹，再次欢迎。 Hello, 大家好。 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哈，就是说特别喜欢这种军旅歌唱家，而且自己有往这方面去发展，包括自己后来工作了之后也采访了很多的人，因为通常大家可能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一丹有介绍可没有听到，就是他平常是做一档读书节目，所以有机会会采访很多各行各业的大咖， 嗯， 那在这方面就特别想问你，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或者说你提到的采访过这些音乐家们，哎，自己 最印象深刻的， 跟他们对接触起来会有好玩的故事，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其实我觉得，刚刚介绍我是一档读书节目呢，还有两档节目是演艺类的，一个叫《美丽人生》，一个叫《演艺群会》。 嗯， 我觉得这三个节目对我来说都非常大的促进了我的成长。首先说说哈，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嘉宾，在里面包括很多，比如像作家呀，比如说像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呀，有一些明星啊，有些歌唱家。我其实觉得每一个人对我来说哈，都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说采访他们的过程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嗯， 如果说印象深刻，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李玉刚。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选到李玉刚哈？因为接触李玉刚呢，是因为有一次专访，我特别邀请他到电台来。我以前更多对他的了解就是《星光大道》， 反串歌手。 对，然后呢，他现在的那个有一首歌特别火啊， 因为遇见你是吗？ 对，刚好遇见你 啊，刚好遇见你， 哎，没错，这个歌现在非常火，当时是为了宣传他的这首单曲，所以后来来到这儿做宣传。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当时让我感受很深的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是， 注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句话我都要想清楚想明白我再说给大家听。 嗯， 如果这句话当中有一个字是错的，我一定要纠正过来，一定要纠正过来，这个我说的是读音错了要纠正过来。 他是录播还是直播？ 录播 啊。哦，那真的还是有机会，所以那岂不是后期就很考验你，因为你要反反复复的去帮 他 做纠正。 他就是特别认真嘛。 嗯， 后来呢特别逗啊，我发现他也是一个就是很知道把握机会的人。 嗯， 经常会带着我主持人跑，比如说我们做节目啊都是主持人去控制嘉宾，但是他呢是一个特别会掌握主动权的人。 嗯， 所以我就想其实每一个人你从他身上都能够看到他的闪光点。比如说还有一个是演员吴越哈，吴越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贪狼嘛，电影要上 了，杀破狼 好像我不是在给他们做广告啊。 没有关系，我们平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次是古天乐挑大梁来演，而且吴越还有调侃他， 哎， 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杀破狼演一个红一个，之前两部的时候吴京张晋都红了，所以这次感觉谁演谁红。 对，所以吴越这个已经很火了哈，武打明星。我当时记得采访他的时候呢，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有一个叫做收听的链接，发给他。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哈，就是老师你可以听听我的节目哈，如果你有空的话，一般的很多嘉宾可能没有时间听，但是 那天晚上10:30我的美丽人生那个节目播出时间，他真的听了，他从10:30开始就是听，一直听到了11:00结束，然后他还给我发了一长串的信息。 是意见吗？ 对，就是他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他的感受，从头听到尾。 在他来做节目之前， 不是，就是 结束 了 之 后播出。 对，因为 他那期节目， 通常我们会跟嘉宾客气一下，就说哎，有机会你今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啊，或者我还会把节目的，因为我们节目是有回放链接的，包括视频跟音频，大家都可以去看，我都挨个会再发给他们，但是基本上都会了无音讯，不会有人再给我回馈说哎，我觉得你做的怎么怎么样，我们今天有哪些部分，所以就会觉得说天哪，可以介绍这个好朋友给我认识吗？ 就我觉得没有想到，就是吴老师那么的认真细心。所以你可想而知哈，就是每个人他的成功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 是在各行各业当中都有人值得我们去学习。那像一丹平常有采访这么多人的机会，包括有做读书节目，然后自己的收获也跟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聊一聊音乐方面。哎，平时你都喜欢听哪些歌呢？ 就是民歌嘛，比如说这个像什么大家很熟悉的 山丹丹的花开红艳艳 阿宝的我 这难度略大呀。 对，这个其实是有点这个原生态歌曲啊。我更喜欢听一些比如像白雪老师的、吕薇老师的然后呢祖海啊、陈思思啊，都是有一点听上去好像上世纪90年代的啊， 这样我感觉很大气。 对，很大气， 喜欢他们的歌。然后呢觉得其实我喜欢听歌的最重要的不只是旋律，而是听他的歌词。我非常喜欢听歌词，我觉得很多人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唯美。 对，刚刚那首小城故事就有感受到那种把你带到小城里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啊，可以听出前奏响起有很多民乐的元素在， 是， 这也是一丹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自己的私房歌曲，叫做让我听不懂你的活动 啊。有这首歌吗？叫桃花谣吧。 这是桃花谣吗？ 哦，你说有一首叫做让我 听不懂你的语言，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让我听懂你的语言 啊。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是为什么我喜欢它。这是有一年我去了西双版纳，我相信很多朋友去西双版纳都有种感受，特别美啊，尤其是傣族姑娘还有那儿的山山水水啊， 最喜欢泼水节了，哎呀，凉快！ 看来你泼过水， 有故事 有没有？对，有没有更多的故事呢？比如说遇到哪个小伙？ 并没有。 然后呢，其实当时傣族的一些朋友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我们当地有一种民歌特别好听，有一首歌就叫做《让我听懂你的语言》。”哎，我说这首歌就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在我想当中，可能是特别民歌范儿的一首歌。没有想到很通俗化，而且。如果你去过西双版纳，如果你去过云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给你推荐这首歌。大家可以先听听啊。 是，让我听懂你的语言，来自今天嘉宾一丹的推荐。 来听听。 听懂你的语言，好美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 真的有云南的那种傣族的那种感觉。 是的， 这些乐器、 啊、 对对、嗯、配上之后， 对， 刚刚云燕音乐在我们的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问我们说现场直播吗？当然是现场直播、嗯、今天呢我们挑战新歌声是在唱吧，大家可以点进去，点击到这个发现的这一栏，然后在上面呢就有一个直播的页面，大家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正在热门当中的活力酒吧二了。 是的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酒吧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节目了、嗯、今天呢继续要请一丹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私房歌哈、嗯、但是呢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说嗯一丹长得非常大气，嗯，所以喜欢也都是很大气的歌曲民歌，然后这一类比较怎么讲就是稍微 比较有那种范儿的优雅一点， 对，比较正一点的、哎、 对比较正 一点，对对对，带给人感觉很厉害的这种、 嗯、是， 但其实歌路还蛮广的哈、嗯、除了喜欢这种歌曲呢，流行歌曲其实我们平常也是听的，我们也是蛮喜欢的，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嗯， 很多比如说薛之谦认真的雪，比如说今天我要推荐的那个演员哈， 对、啊就是、 那首歌曲我觉得静瑜和那个都会唱吧，和主持人 会 哇，这已经是开始挖坑的节奏了吗？ 对啊，我觉得尤其男主持人长这么帅，唱那首歌应该很好听， 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 不得不唱了，待会儿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套路、嗯、就是说大家想听想看的我们都会尽力的呈现给大家，所以想听杨帅唱这首演员吗？大家可以一波六六六， 快来给我送礼物。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你想不想看看你怎么圆，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 一波六六六已经刷起了，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 今天完全没有准备啊就被嘉宾 Q 了、 哎、 你知道通常的节目当中就是我们两个各种给嘉宾挖坑， 我压力好大，天天 freestyle 这样合适吗？ 对，你会觉得就是天道好轮回， 对对对， 今天终于轮到自己、 嗯、 跟一丹聊得特别的开心，那一丹还是有一首歌继续想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叫做桃花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桃花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嗯， 最重要的是它的歌词也很美啊，就是四月天气的时候桃花盛开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曾经唱歌的这个人是穿的军装 啊，就还是回到自己有这个军旅情节、 啊、 特别是 对 于歌唱家的这种， 对对对、然后当时觉得哇好漂亮，然后在舞台上那种飒爽英姿的感觉，而且这首歌又很柔美，它的歌词也很唯美哈，所以、送上一首桃花谣，应该说是比较休闲的一首歌， 嗯， 是的，那在一小段的明星贺词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挑战新歌声送给大家的一首桃花谣。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 首《桃花谣》是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一丹给大家的一个演绎哈， 嗯， 真的是一个现场版的 live 现场演绎。 我觉得他是这个新歌声史上最有镜头感的嘉宾， 你知道，就是主持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通常我们电台可能做久就觉得只出声， 对。 但我们现在是一个全平台音视频可视化的新的电台， 对啊。 所以也特别感谢一丹可以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做客， 嗯， 而且给我们送上这么好听的歌声，非常的感谢一丹。那今天一丹呢也有送给大家一首MV 的作品哈，《漂洋过海来看你》。不过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版本呢是全新的朱亚文和王丽坤的版本，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有好听的音乐奉上。 待会儿见。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欢写歌的第一百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欢迎大家。 刚刚在我们的唱吧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哈，放羊娃在问说，你们是在做音乐节目吗？ 是啊， 是的，我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但是不单单只是一档音乐节目哦。 对，我们节目是素人来 K 歌。 是的，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那大家呢，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也想像今天的我们的美女嘉宾一丹一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展歌喉，也可以联系我们。把自己演唱的视频以及个人简介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有机会可能会接受到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的电台当中来一展歌喉了。 是的， 刚刚呢我们进行了电台 KTV 的部分，接下来呢就要进行到音乐小酒馆了。通常到我们的这个环节，我们都会挖掘一些音乐方面的故事啊。那今天呢想要问一下一丹，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故事是哪一首歌曲呢？ 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那个 MV 里的那个故事哈，其实大家可能今天看到的版本是最新版哈，但是它的第一版其实是娃娃唱的。 对，娃娃。 大家也知道这首歌是出自谁手哈，就是李宗盛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爱李宗盛哈，因为他的每一次这个他的作品哈，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但又很深情。 是。 所以呢，其实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就叫做，上天一定会眷顾深情的人。 哇，这种感觉 好诗情画意。 因为我之前听到这首歌是偶然之间看到一个选秀节目，有一个选手唱，然后唱的泪流满面啊， 应该是刘明湘在 哎对 中国好声音的时候。 没错没错。然后后来我就去搜，我说哎，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我发现原来它背后有很多的创作故事。 是， 比如说当年李宗盛是在这个面馆里吃面啊，这个有点像我们小酒馆的感觉啊。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有一个女孩就跑过来，就是在他对面，然后就在哭，然后诉说他的经历。然后呢，李宗盛当时就很心动，那个时候呢，他就在餐巾纸上即兴写下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是的，但这首歌的歌词呢，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就是说娃娃，就这首歌的原唱，他自己真实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见证者，就是现在的天后王菲。因为当时在留学的时候，王菲跟娃娃两个人是室友。王菲亲眼见证了娃娃省了半年多的积蓄买了一张机票，漂洋过海去看某人，但最后没有，并没有 某人。 对，这某人来钱的火车票也没报啊。 是是是， 对。 关于音乐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还有非常宝贵的最后一点时间，大家还是想要听一丹唱歌。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我们的正在唱吧直播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挑战新歌声，也就是关注活力九八二。每天下午的18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守候着大家。最后一首歌曲，一丹要送来的是 《又见炊烟》。 好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了一个又会唱歌又文艺又大气的女主持人的名字，那就是 一丹。 我把最后这句话我心中只有你送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关注我的节目哦。 好甜呐、啊！ 是的，哎，今天真的是圈粉了，我觉得这有点、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粉丝要被拉走一半了。 对， 是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问一丹哈、时间很紧张， 是， 哎，通常在话筒面前包括在镜头面前你绝对不会紧张，因为已经很熟悉的就是你日常的工作。 对， 但第一次在电台唱歌的感受，套路题。 哇，我现在真的是全身都在出汗哈，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很紧张的其实。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节目好在哪儿？其实我越唱越嗨，我刚刚只是开了一个小头，我觉得突然之间找着感觉了，但是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啊！ 哎，这怎么办呢？ 所以以后我会常来的，希望大家支持我。 好，非常感谢一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古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干嘛干嘛呀？ 回忆持续。